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36集。齐城一直在一旁看着，一言不发，直到迟志涵处理完，转身打算重新洗菜切菜的时候，迅速走过来，拿走他的菜刀，很顺手地把他手里血淋淋的菜丢到垃圾桶。靠得很近，拿菜刀的时候还碰到了他的手。迟志涵脸红了，心跳加速，感觉自己状况不对，只能低下头问了一句， 你干嘛？ 说完之后脸更红，明明是指责的语气，被他这样说出来简直像在打情骂俏。稳定的感情这种东西似乎真的不太适合他这样的花季狼性少女。齐城神色复杂，迟志涵已经这样好多天了，低着头看不到他的脸，但是只看到他的耳朵就知道现在应该是面红耳赤，只要齐城靠近或者和他说话他就会这样。所以这几天迟志涵很努力地一直和他保持2米左右的距离，跟同级磁铁一样，靠近一点就立刻弹开。一开始以为是赵医生又说了什么，可迟志涵真的不像是赵医生说了什么就能脸红成这样的个性，而且他也藏不住话。齐城甚至有点担心是不是和自己在一起时间久了，所以也变得不习惯和人靠近或者接触。但是看他和安保还有每天来清洁一次的阿姨相处的倒是非常和谐的呀。而且这段时间迟志涵外出的次数也挺多，完全不像自己那种社恐的症状。齐城百思不得其解后只能直接问， 脸为什么红？ 低着头的迟志涵立刻像被踩着尾巴的猫一样一蹦半天高，吓得都结巴了。 我脸红什么啊？你别乱说。 于是齐城的神色变得更加复杂。迟志涵确实有事，只是自己猜不透是什么事。那天那句心疼之后，他非常明显的努力和自己划清界限。齐城猜测，大概是因为血压的原因。本来以为迟志涵这种个性，忍一两天就会自动忽略医生的警告，一切恢复原样。但是这一次他坚持了很久，久到他齐城心里开始闷闷的难受。 在你说好之前点外卖吧，安保那边有联系电话。 说完之后齐城自动退到了2米以外。迟志涵似乎开始排斥自己的碰触，和家里人一样，一开始急于想碰他给他安慰，发现他有了这样的幻觉后就产生了阴影，不敢再碰，碰了之后就会立刻道歉。迟志涵也是这样，不得已碰到也会迅速查看他的表情，所以为了让迟志涵自在，他干脆就离得更远，也不想解释幻觉这东西并不是100%一定会出现的，有时候甚至是等到碰到的人道歉后才突然想起来。相比那样的疼痛，他倒是更愿意在不舒服的时候被抓着手，只是家里人都是男人，唯一的齐宁有时候甚至比齐鹏还男人，大家都没有病痛时让人安慰的先例，齐城也不习惯主动寻求慰藉，发病之后更是不可能。齐城微微拧眉，他不喜欢迟志涵这样的转变，但是这就和他的病一样，转变和恶化都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人心的轨道就是这样，一如他的病情，永远只能恶性循环，无穷无尽。不想再看到迟志涵低着头红着脸的局促样子，所以索性离得更远。看到迟志涵被切到手又自己包扎的样子，齐城忍了很久才忍住没有上前。他包得比齐城好，他向来可以很好的照顾自己，不像齐城。 你必须少油，又不能吃外卖。 缓了下心跳，恢复平静后的迟志涵后知后觉地觉得手指开始痛，甩了一下，嘶了一声，看到齐城又往后退了2步。齐城边退边回答，脸色因为迟志涵的疼痛表情变得有些差。 安保那里有食疗的外卖。 哎， 之前每天早上会过来的那个刘阿姨呢？好久没看到了。 迟志涵又皱皱眉，觉得齐成这样边说边后退的样子很怪异，往前走了两步，齐成又后退。 刘妈妈是我姐的婆婆，现在再帮她带孩子吧。 我不放心外卖，没事，小声。 意识到齐成一直在往后退，并且脸色越来越差之后，迟志涵转身强迫自己若无其事地开始继续做菜。齐成会不会真的晕血，或者对伤口敏感之类的，总觉得他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迟志涵低着头挑菜篮子里剩下的芹菜，眼角余光一直在观察齐成。 你要是不舒服，先去看看书，或者睡一觉，或者画画。 外卖。 齐成固执地站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皱着眉看他继续挑菜的样子。迟志涵抬起头笑，扬了扬手里的芹菜。 外卖做的肯定没我做的好吃，很快的。 中午的菜单是鲜虾香芹粥，粥已经熬好，迟志涵要做的也只是把芹菜切末备用而已。 外卖。 齐成仍然坚持，说话尾音变得简短，额头开始出汗。 必须外卖。 迟志涵愣了下，回过头，距离太远，他只能感觉到齐成的身体在抖。 怎么了？ 这下真的有些急了，也顾不了什么安稳，直接走近想看看齐成的脸色。齐成跟着迅速后退，一直保持着距离，因为退得太快还撞到了书桌角，声音很响，但是他毫无反应。 你不要动啊。 迟志涵知道自己语气不对，那声撞击声太响了，他不用看就知道齐成的腿肯定淤青了，可是他还在往后退。齐成没有躲避光线，也没有迅速回到床上把自己裹起来，更没有像赵医生说的那样找柜子，那么他最典型的自闭症状应该没有复发，但是他额头有汗，脸色发白，身体有很轻微的抖动。迟志涵迅速开始回忆病历，可是没有。齐成一个人住太久，很多时候发病都是因为血压心跳预警后才有人赶到，赵医生在这方面的记录这几年已经很不详细。 齐成，不要动好不好？ 越来越慌的迟志涵本能把语气放软，终于在齐成退到床边的时候成功让他站定。迟志涵松了口气，苦笑，居然被吓得有些腿软。 你是不是怕伤口啊？ 迟志涵走近之后发现齐成果然一头的汗，脖子上也都是细细密密的水珠，他把自己受伤的手往口袋里一缩，咬着嘴唇犹豫要不要帮齐成擦汗。他真的怕自己控制不住会去脱齐成的裤子看他腿上的淤青。齐成摇头不说话，却在迟志涵靠近的时候下意识往后仰了仰。 怎么了？ 这个动作太明显了，迟志涵意外，为了验证他又往前靠了一点。齐成这次没动，只是呼吸声粗了，手下意识地想抓住裤脚，正好是刚才撞到的那一边。迟志涵也下意识地想伸手去拦，却发现自己的手被齐成很迅速地拽紧。迟志涵眨眨眼，抬头看到一头冷汗的齐成带着委屈固执地抓着他的手，像是忍了很久好不容易如愿以偿的孩子，被他这样的眼神看得心里揪揪的痛。 到底怎么了？ 声音更小，迟志涵发现自己已经在意识到不对之前用手帮齐成擦了汗，直接的皮肤接触。他咬牙懊悔不已。 怎么办啊？你一会儿如果很痛的话，吃止痛药有用吗？ 眼眶都有点红，他擦了不少地方，额头、脖子，似乎还有脸颊。 不用。 齐成终于开口，嗓子暗哑，接着又重复： 不用。 手还是被齐成拽着，迟志涵不想挣脱， 身体靠得很近，近到他能感觉到齐城身上毛衣的触感，柔软的带着齐城的体温。这个男人固执地抓住自己发病前的问题又问了一次， 外卖好不好？ 迟志涵闭眼，他可能安稳不了了。他一直都知道齐城很倔，但是没想到会倔成这样，手一直被拽着，哪怕他都能感觉到他手心的温度越来越低，抖得越来越厉害，齐城仍然咬着牙不肯松。多次劝说无效后，他只能跟着齐城坐在床边跟他商量， 换一只手好不好？我要用这只手打电话叫外卖。 不好。 齐城居然还能有力气回瞪他。迟志涵倒是也知道齐城为什么觉得不好，因为另外一只手是他刚才被刀割破的那一只。迟志涵试图开始讲理， 那我们这样坐着一直不动会饿死。 齐城不说话，低头吸了吸鼻子。迟志涵不敢说话了，今天的刺激已经很多，如果齐城再哭的话，他真的会跟着哭。可是他的手真的越来越凉了。迟志涵皱着眉头拉起齐城的另外一只手，两只手温度差得很明显。 我去给你拿药好不好？你这只手温度不太对。 不好。 幻觉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明明什么都看不到，身体上的痛却是实实在在的。 走五分钟。 齐城仍然低着头，很坚持，他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这个莫名其妙的幻觉出现了很多年，一开始自己也害怕，所以对待触碰的反应就变得特别激烈。家里人被他的反应吓着，只要一碰到他就会条件反射的立刻松手，脸色发白，像迟志涵这样被他拽着完全不敢用力退出去的从来没有。齐城突然降了起来，想试试就这样握着，看看到最后能痛到什么程度。幻觉里一开始灼烧撕裂的伤口已经深可见骨，他咬牙想着，真的痛到断裂，幻觉里面这只手不存在了，是不是就不痛了呢？可前提条件是他要能忍得了现在的痛。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